格林多人后书第十一章。巴不得你们容忍我一点狂妄，其实你们也应该容忍我，因为我是以天主的度爱度爱你们。原来我已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，把你们当作贞洁的童女献给了基督，但我很怕你们的心意受到败坏，失去那对基督所有的赤诚和贞洁，就像那蛇以狡猾诱惑了恶蛙一样。如果有人来给你们宣讲另一个耶稣，不是我们所宣讲过的，或者你们领受另一神，不是你们所领受过的，或者另一福音，不是你们所接受过的，你们竟然都容忍了，真好啊。其实我以为我一点也不在那些超等的宗徒以下，纵使我拙于言辞，却不拙于知识。这是我们在各方面在各事上对你们所表现出来的。难道我白白地给你们传报天主的福音，屈卑我自己为使你们高升，就有了不是吗？我剥削了别的教会，取了筹资，为的是给你们服务啊。当我在你们那里时，虽受了匮乏，却没有连累过你们一个人，因为有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补助了我的匮乏。我一向在各方面设法避免连累你们，将来还要如此。基督的真理在我内，我敢说，我这种夸耀在阿哈亚地方是不会停止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不爱你们吗？有天主知道，我现今做的，将来还要做。为避免给予那些找机会的人一个机会，免得人看出他们在所夸耀的事上也跟我们一样，因为这种人是假宗徒，是欺诈的工人，是冒充基督宗徒的。这并不稀奇，因为连撒旦也常冒充光明的天使，所以倘若他的仆役也冒充正义的仆役，并不算是大事。他们的结局必与他们的行为相对等。我再说，谁也不要以为我是狂妄的，若不然你们就以我为狂妄看待吧，好叫我也稍微夸耀一下。我在这夸耀的事上所要说的，不是按照主说的，而是如同在狂妄中说的。既有许多人按照俗见夸耀，我也要夸耀，因为像你们那样明智的人，竟也甘心容忍了那些狂妄的人。因为若有人奴役你们，若有人侵吞你们，若有人榨取你们，若有人对你们傲慢，若有人打你们的脸，你们竟然都容忍了。我惭愧地说，在这方面好像我们太软弱了。其实若有人在什么事上敢夸耀，我狂妄地说，我也敢。他们是希伯来人，我也是。他们是以色列人，我也是。他们是亚巴郎的苗裔，我也是。他们是基督的仆役，我疯狂地说，我更是。论劳碌，我更多；论监禁，更频繁；论拷打，过了量；冒死亡，是常事。被犹太人鞭打了5次，每次 是40下少一下，受杖节3次，被石击1次，遭帆船3次，在深海里度过了一日一夜，有多次行路，遭遇江河的危险、盗贼的危险、由同族来的危险、由外邦人来的危险、城中的危险、旷野里的危险、海洋上的危险、假弟兄中的危险，劳碌辛苦，屡不得眠，忍饥受渴，屡不得食，忍受寒冷，赤身裸体。除了其余的事以外，还有我每日的烦恶，对众教会的挂虑。谁软弱，我不软弱呢？谁跌倒，我不心焦呢？若必须夸耀，我就要夸耀我软弱的事。主耶稣的天主和父，那应受颂扬与永远的，知道我不撒谎。我在大马士革时，阿洛达王的总督把守了大马士革人的城，要逮捕我，而我竟被人用篮子从窗口沿着城墙系下，逃脱了他的手。